真相，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了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已故表演艺术家高秀敏从农村小舞台走到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大舞台，从一个东北唱二人转的小演员到全国观众熟知的笑星，为我们奉献了很多优秀的作品。除了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些与赵本山、范伟合作的小品外，高秀敏还有哪些经典作品呢？今天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咱们就来一起分享一下已故笑星高秀敏的经典作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一。首先呢，我们要来欣赏的是高秀敏和老搭档五福星表演的小品破烂王。 手拿挠钩四处找，哪有垃圾往哪儿跑， 天堂挠钩四处瞧，见着垃圾就开挠。 哎呀，这是垃圾， 垃圾。干啥呀？ 一边跑去。 这是咋的？ 这不让跑。 不让跑？ 哎， 这秦始皇坟呢？ 你咋不懂规矩呢你？啊？ 啥规矩啊？ 你没看这一片我全占下了吗？这一片？ 这一片你全占下了？这一片？ 我全占下了。 垃圾面前人人平等，你咋那么好占呢？ 这我就不让你动。 你再胆敢公开骚扰女性，我真拿钩子跑你了。 哎呀，我你要敢跑我，今儿我就让你跑不着。老妹子，不是我不让你跑啊，你看这牌子上写的啥呀？开发区垃圾站，一个郊区垃圾站，你能捡着啥好玩意儿？要发财啊，你到城市闹市区捡去啊。 到美国纽约能捡彩电，你去吧。 你这不抬杠呢吗？ 那抬杠啥呢？ 我让你上国内的闹市区捡去。 国内我都去到了，没捡不着。现在 居民小区去过没有？ 去过，那块捡破烂不安全。 咋的了？ 那边的人住的全是高层塔楼 啊， 有的住户图一方便，奔楼上啥都往下扔。有一天我在那楼底下正翻垃圾，你就听啪嚓掉下个双卡录音机来。 哎呦， 离我脑袋就差一寸远，没砸着啊。 我选 我刚要毛腰细剪，啪嚓掉下个大彩电来。 那显线管爆炸把我崩个倒影，没等我醒过神来，你吧唧掉下个大老娘们来了。 哎呀， 哎呀， 这扇子咋啥都往下扔啊？ 后来才知道啊，那两口子打仗，因为第三者闹翻了脸，那媳妇跳楼寻短见呢。 媳妇摔坏了没有？ 没咋地，一楼。 哎，你这不废话吗？ 哎呀，跟你说，就那一回就把我吓懵了，再也不敢去冒险牺牲了。打那以后啊，天黑我就改上舞厅了。 呵，扛着脑袋上舞厅跑那装啥大明星啊？ 你不知道啊，那舞厅啊是多数人娱乐的场所、 啊、 是少数人三角恋爱的战场，战争说不上啥时候就打响，他那边打的抓皮挠脸，我这边抽上去就开剪子。 赶上帝国主义净发战争财，人家打仗你能剪啥呀？ 哎呀，打掉地下全是宝，出了戒指就是表，两个女的拱成带星，你能剪着金项链啊？ 好，上这儿剪去，上舞厅剪去啊。 不行了。 咋的？ 哎呀，我说这是以前在国家开展扫黄，社会治安恢复正常，舞厅不搞三陪了，那些好事都没了，不敢看了。 我呀，我给你出个最嘎子最绝的招行吗？ 啥招？ 谁我也没说。 啥招啊？ 你呀，上产院门口捡去。 拉倒，产院能捡着啥？ 没事，你在产院门口蹲着，见着那个包小辈的出来，你在后边跟着，没准显个活蹦乱跳大胖孙子。 嗯，到敬老院门口能捡着活爹，你咋不去？ 那哦，你这咋说话呢？ 那捡了，那产院有啥捡的？ 那你非跟我抢这块地盘啊？ 讲啥话？这叫活动规律。 妈呀，捡破烂还捡出规律来了？你看，你说捡破烂都啥规律？ 很简单，哪块经济腾飞，捡破烂就往哪聚堆。哎呀，你不要用那种崇拜的眼光看着我。真的，你没听人家说吗？崇拜别人就是要消灭自己。 哎呀，冲你这两句小词儿，你肯定不是个等闲之辈。 冲你这破烂信息言这么灵通啊，你也不是一般战士。 老妹子，你 听， 我这有名片， 有名片新印的， 市垃圾协会常委高秀敏， 省破烂协会副主席武副。 哎呀！ 呀， 你就是拉鞋常委呀、 啊！你就是破鞋主席呀、啊！ 没错没错没错！哎呀哎呀！幸会幸会幸会！哎呀哥！ 哎呀妈！领导来了！ 别客气别客气！ 那啥呢？你那事迹挺感人的，我在报纸上看着呢。你不怕脏不怕累，用捡破烂捡的钱资助好几个失学儿童，那都拍成电视剧了，全国人民都知道。 哎呀，你还说我呢你呀、啊！你那个事儿家喻户晓啊， 你 勤劳致富，破除世俗偏见，用捡破烂的钱养活了九个老爷们儿，是 不是老爷们儿 啊？ 是老爷子，都是我长辈儿，是我捡破烂捡来无家可归的。 对，老爷子，老爷子，你比我不容易啊！ 我还行， 这个垃圾让给你了，我到别处， 让给你吧，我到那头看看。 你别，老妹子，老妹子，这个垃圾给你。啊！我另开辟战场。 不然你回来，你哪能那么的呢？要我说呀、 啊， 咱俩也就碰一块了。这个垃圾中间划杠，咱俩一下去办。 那合适啊！ 行行， 那 分区域了啊！ 那行， 哎，一下一办啊！哎，哎，就在 这儿。行，那你家那边啊？ 那你家那边啊？ 我家这边啊。 哎， 哎呀，这一半呀、啊，也够跑一气的了。对， 大哥呀、啊。 哎。 咱俩交换场地呀、啊？ 咋的了？ 我那边不好，你看这全是些保健品包装，卖给谁的没用啊？ 我看看。 啊？ 哎呀，真是。 嗯。 你可别说没用啊！现在有人专门花高价收购各种各样保健品包装啊。 啊，就是真包装包假货，想方设法糊弄顾客呀、啊。 对呀、 啊。啊，那我想起来，对。我们家董院长王阿柱他两口都是干这个的， 你看见了吧？ 啊，对，有一天我到他家去吧， 啊， 地下支一口大黑锅，那旁边俩堆一堆全是那保健品包装， 啊啊， 那两口拿大针管子滋滋正往里注射去， 注射啥玩意儿？ 就锅里挠那个粉面的加白糖啊。 那这啥保健品呢？ 注射到什么包装里边就是什么保健品呗， 是吗？ 哎呀，那一大锅能熬出三四样的呀。 啥？ 一口锅里头熬三四样。 这个三四样，我告诉你 啊，第一层清汤清水的，那是万能排骨精。啊，中间那层黏糊的那是长寿粉蜜 啊， 井底这层干的装上小瓷瓶，起名就叫痔疮一抹零。你笑啥呀？这真是人家锅底的嘎子都不扔 啊， 打上包装就批发。 那啥呀？ 起名就叫月亮锅巴。 你说现在啥玩意都有假的？ 是 啊，老妹妹，你看，你看，你看我这，看看。 哎，这霜叫什么霜啊？ 看看这叫什么刷？前些日子啊，在街上都忽悠蒙了， 是那家忽悠， 说出来都卖疯了， 是 打进北京了， 对对对， 两个丑八怪的姑娘抹上，当时就变成电影明星了， 是，还说第二代产品出台了 啊， 全包卖给古巴女排了， 对， 说就连南非总统曼德拉抹上，第二天变成伊丽莎白了， 啥玩意儿？ 那家忽悠， 你说这还能好使吗？ 好啥使啊？抹上不但不神奇，脸上烂掉一层皮， 太缺 了，掉不掉皮他不管，倒了牌再转卡，不干了，第二年换牌子了。 老妹子，咱一会儿把这玩意儿敛吧敛吧，一把火都给烧了。 对，别让他们捡， 咱也不坑人， 干活吧哥。 哎，我呀， 哎， 你那头刨出来就是你的了啊。 大哥，你那头刨就算你的啊。 哎， 哎，大哥，等会儿我又想起个事儿。 啥事儿啊？ 咱哥俩要是刨着刨着，遇上个中间横个大长家伙，算谁呢？ 木头棒子不值钱，归你，啊！ 那要是根铁管子呢？ 当然拉开呗，你一半我一半。 那你那边连一块暖气线呢？ 那你那连着锅炉呢？ 大哥， 净想好事。 咱俩要是刨着刨着刨着刨着刨着刨着嘣儿，刨出一个兵马俑脑袋，究竟咋处理？ 别说一个呀，半拉咱俩也得交上去，那是国家文物。哎，你别说了，咱俩要是刨着刨着刨着刨着刨着刨着嘣儿，刨着小汽车盖子来，卖了咱俩分。啊， 大哥，据我这些年的侦探，咱们这一代还没有扔小轿车盖子的。 咋的呢？ 哎，咱俩真的要是刨着刨着刨着刨着刨着刨着嘣儿，真刨了小轿车盖子了，那就别刨了。 咋的了？ 指定是把人地下停车场给人刨了。哎呀，不行了！ 住手吧，万一要撞死一个， 那给人开颅呢？ 是不是啊？ 呀， 咋的了？ 有人呼啊！ 我咋没听着响呢？ 我这是震颤的。 快拿着，拿着看看。 震颤，哎， 我看看。哎呦，还汗显的呢。 还汗 显。首长，首长，你在什么方位？是否需要派车接你？ 看我家老九头，他给你看好位置，我去打个电话，马上我就回来啊！ 哎哎，我说别去了，是我的。老了好几年了， 这俩家比我尿了你，还有大哥大呢。对，行，谢谢老杨。 不客气不客气。 喂，老九头，哎，我是首长，请马上来车接我啊！啊，对，我在兴隆山一带，哎，开发区，啊。啊，顺便带着来车来车的，顺便带着老六、老七、老八，占领东南、正南、西南三个方向啊！我就马上带人解析。 都干。 你看我今天收获呀！哎呀，捡了一大堆垃圾不说，我还捡个大哥大手机呀、啊！ 你看人家福气，还捡个大哥大手机，那那是我的。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高秀敏和老搭档武福清表演的小品《破烂王》。这部作品描述了两个破烂王在一处垃圾场狭路相逢，为了抢占所谓的资源，他们由最初的剑拔弩张渐渐互生敬意，接着两人越聊越投机，最终竟然发现对方是自己敬慕已久的业内偶像。除了破烂王这部作品外，高秀敏和武福清还合作过《安电话》《告别》等多部作品。与这个小品情节相似，小品《退货》也讲述了两个人聊着聊着居然发现彼此也算是同行的小故事。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高秀敏、陈涵柏合作的小品《退货》。 一分钱一分货，哎，十分钱买好货，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这不怕买主不识货呀，你妈呀，有人卖假货，缺德这玩意儿！他这，你说我外甥结婚，我能不送点啥吗？我到这一看，他那天王情侣表啊，挺好的，哎，价格合理，样子也挺好看。 俺买回一看，这对情侣表感情不合。俺的男表吧是个急性子，一小时呢是快20分钟；女表吧是慢性子，一小时呢慢20分钟。你说啥情侣表？这能过大头吗？缺透得了，我得找他去。 哎，大妈，你买啥呀？ 啥也不买，我退货。 退啥货啊？ 呀，你不认识我了？ 对不起，没印象，根本不认识。 你咋不认识我了？ 啊， 我长这么有特点，你不认识我了？啊，行行，你不认识我没事，我认识你就中。 干啥呀？ 上周我在你这买了一对情侣表，回家一看说是假的，退货。 你啥时候买的？ 上个礼拜呀。 上个礼拜 啊，上礼拜我到你这看表，完你就拽着我劝，让我买这天王情侣表，劝呐劝呐，你那嘴都直冒白沫子，完劝说你哪说又打折又降价了，完给我劝的到了花了680买一对天王情侣表吧，回看去那假的。 你说在我这买的，你有啥凭据啊？ 那当然有凭据了，都信用卡吗？上面还有你亲笔题词呢。咋做买卖不能这么做，是不是？那你说就是说让你买的时候，那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大妈呀，你买我这表吧，哎呀，我这天王情侣是天下无比，样子好看，价格合理，买吧。你想啊，大妈，这香港就四大天王，你花680就买俩去，多便宜。大妈，买我表吧，买我表吧。 行，行， 这是你说的。 行，这话是我说的，那信用卡也是我填的，但是表不能退。 你咋不讲理呢？ 是我不讲理还是你不讲理？想干啥呀？干啥呀？ 你看你还真就别给我来横的。 咋的？ 我今天是来跟你打假的，不是跟你打架的啊！你要跟我说，咱俩找个说理的地方就走。 上哪儿你也得不着香烟。 你看我就不信这天底下就没有王法了。 咋的？ 咱俩上工商局是找什么鞋来着？ 消鞋。 对，消鞋。你知道消鞋是干啥的吗？ 你说这干啥的？ 消鞋就是谁玩鞋的就消谁。走，赶紧走。 你 赶紧跟我去。 你凭啥削我呀？凭啥削我呀？ 凭啥？就凭你卖的这假天王情侣表。 我说他是天王情侣了吗？ 哎，你这人可真是不讲理啊！你这红纸黑字搁这写明白，你咋还不承认呢？你 啊？那行啊，那就麻烦你老人家把红纸上这些黑字念念吧。 念你就行，我不敢念呢。那同志们，你听着，他这天王行，天王行。不是天王牌， 哎，这回整明白了吧？你在这我这买的不是天王牌情侣表，是天王型情侣表，知道不？ 那天王型是啥意思啊？ 啥意思啊？就说这表的外形啊像天王表，实际呢它不是天王表。哎，说明白了吧？这个猴子长得像人，但是你不能说它是人，懂不？ 懂了。就像你似的，长得像人，其实不是人。 哎，你骂谁呢？ 谁骂你呢？不骂猴子呢吗？ 你骂？ 哎呀，行了，我这一看呐，这有学问的人呐，这干啥都行啊，这连骗人都能用得上啊。大妈要是多念几天书啊，能吃你这么大的亏吗？ 这回整明白了吧？下回注意了啊，老太太。 哎，你是？哎呀，行了，花680，自个儿买个教训吧。这能怨谁呀？那买的时候你咋就不好好看着呢？你说，打一辈子怨，怨乔家乔把我眼睛掀了。 走好啊，别摔着。 我说小伙子，你别得意的太早。说实在，咱们穿长袍没有会不着亲家的。 你千万别这么笑啊！别这么笑，你弄600，你再整出个精神病来，你 我至于吗？我 那你笑啥呀？ 哎，你这西服挺好啊！哎，你这西服 算你有眼光，这是我一个哥们儿在香港给我烧的，3500。 3500，哎妈，我3500咋好了？我3500， 你咋又笑了？ 哎呀妈呀，干啥？在哪买的？ 香港。 香港 啊？ 嗯。你小子扒瞎都不眨眼，还香港？哎，你是不是在那左二边？你搁那家买的？哎呀，啥牌子呢？ 皮尔卡丹。 哎呀，对了，哎呀，我跟你说，这西服的特点呢，就是穿上皮尔卡丹。哎呀，你都不知道？ 你哪知道啊？ 哎，就简单点说吧，这个衣服的垫肩呢，这没有好料，穿上吧就皮软，这个裤子呢就是立裆短，穿上就卡裆子，这真正是垫。 哎呦我天，你咋知道的？ 我跟你说，你这是假的呀！ 假的， 我顶多值250。哎呀妈，这太好了！我的妈，哎呀妈，妈看，哎呀妈， 老太太，老太太，打住！我明白了，你是看我不给你退那块表，是不是？就拿话来膈应我。我告诉你，我还就不上你这个当。说我这套西服是假的，你说这大天来我都不信。你说就这外国商标啊，哪整去你、啊、 小伙子，就那个商标你要多少我都驾车给你了。 这 小样，让你开开眼 啊。那一样，这真假的？真是假的？ 哎呀，你不就在那个精品屋买的吗？ 哦， 嗨，还有在香港，说话不怕冯大山舌头你。 这是 在精品屋啊。那卖货的都是南方的一些漂亮的小姐。 对，长得贼拉漂亮。 你看一眼就走不动道了。 对对。 哎呀，我跟你说，那屋的西服全都是冒牌假货。 假货？小姐说了，假的保退。我找个退去吧。 呀！ 啊！ 你还退去？你拉倒吧！我告诉你， 怎么了？ 你看你买东西的时候吧，是个漂亮的小姐，你赶你去退货的时候就不是了，换了，换成两个膀大腰圆大老爷们儿，就你这小样，要打那屋出来，还得胖一圈，揍不死你。去吧。 不，这大妈，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明白呢？ 我跟你说实话，我就是他们的总裁。 总裁，你要是总裁，我就是他们的董事。 那你别不服气，我是黑的白的是在那裁呀。 你裁缝啊？ 啊，脚衣裳啊？ 那也不是啥总裁呀、 那也比你的董事强啊，小伙子。你大方要懂点事儿，你能拿个假表骗我这么大岁老太太吗？ 那你那是愿者上钩。 那是，那3500让你骗了也是愿者上钩。 我 告诉你啊。我做假的时候，你小子还不知道那个假字怎么写呢。 嗯， 啊，嘿呀，你可真有意思。 那这商标是 这商标是我从那商店里抢出来的，我不让他们再造假了。哎，可他们恶习不改呀。你小子让人骗你3000多块，你这也算是报应啊。报应，骗你就对了。 大妈， 我告诉你啊，你听着。 嗯。 别看你现在是个经营者，出了这3尺柜台，你也是个消费者。哎，小伙子，你就说，你这3000多块让人骗起来，你得卖多少假表能回来呀、 可不咋的，我得在那耗好几天。 你说你这3000多块的西服，我给你打个电话吧。 哎，大妈，要能给我退了哈，我谢谢你。 谢啥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顺子，我说你三姨。你想怎么回事呀、你啊，你要再胆敢继续造假卖假，别说我上那工商局那块我去揭发你去啊。来，该退的货给人退，该退的钱给人退钱。 西服 啊，对了，我跟你说个人你记住了啊。 哎，我这人好记 啊。那啥，光头 没毛， 三角眼， 到了没？ 我那假表就是在他这买的。 哎，你提这茬干啥？ 我跟你说，他这套西服啊，没有我的话。 大妈真是好心眼， 说啥不能给他退啊。 这就是高秀敏、陈寒柏带来的小品《退货》。据高秀敏的朋友回忆说呀，高秀敏生前十分的重感情，同她一起工作的几个姐妹她一直带在身边，有好事都想着她们，姐妹们有什么事儿，高秀敏都毫不吝啬出钱出力的去帮人家。1998年，一位打鼓的伴奏员得了胰腺癌，家里人四处借钱无门，伴奏员的妻子托人找到了高秀敏，希望能借10000块钱。高秀敏明知这钱拿出去别指望还了，也十分爽快地托人送去了钱，并告诉那位伴奏员的妻子，这些钱送给他们治疗，不用还了。在家乡人的眼中，成为了明星大腕的高秀敏什么都没变，还像以前一样 大葱蘸大酱，伸手抓起来，张嘴就吃，还是像以前一样，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 因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看夜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等到老去的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惜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这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等到老去那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这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当所有一切都已看平淡，是否有一种坚持还留在心间？ 最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百年笑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一。小品拜年、卖拐、卖车、电视剧刘老根、马大帅等作品让人们记住了东北笑嫂高秀敏。2005年的8月18日，高秀敏突发心脏病离开了我们。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怀念高秀敏爽朗的笑声，怀念她的热心与善良，怀念她东北人特有的大嗓门。高秀敏出生在吉林松原县的戴家洼子村，去过那里才知道，即使物质生活相对丰富的今天，那儿也是一片荒凉，只是东北人的幽默的性格掩饰着那里的贫瘠。高秀敏的家里姊妹八个，她排行老幺。由于物质匮乏，高秀敏生下来就比一般孩子瘦弱，可别看她瘦弱，却天生的一副好嗓子，哭声都比别的孩子大。高秀敏声音高亢圆润，15、16岁就能跟着收音机把《红灯记》里李铁梅的唱段模仿得十分逼真。他的三哥会拉二胡，每天晚上给高秀敏伴奏，高秀敏呢都要唱上几段。这个时候，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跑到他家里听他唱，时间长了，村里人都把他家叫高家大戏园子。19岁的时候，高秀敏因为太瘦，没有被正规的文艺团体录取。好不容易等到结了婚，生了孩子，体态丰满了一些的高秀敏又来到了文艺剧团。这一次，他终于被录取了。没过多久，高秀敏被评为国家二级演员，业务上精益求精，开口闭口台上台下都是笑声，观众和同行都称她为笑嫂。好，下面让我们先来欣赏一段高秀敏五福星表演的小品《告别》。 晚上睡不着觉，出来溜溜号，趁着老伴没发现，我也整把婚外恋。跟谁呀？问那干啥呀？那个。哎呦，到嘞，老伙计，明天你可就要走溜。 你说这人人吧，越老越没用了，实在有劲吧，说这个，越往里去了。睡到半夜前一看，老头丢了，上哪儿去了呢？ 老伙计， 这车间里有亮光。 我呀，背着老伴溜出来，就是专门来陪陪你来了。 哎妈呀，闹了半天是出来约会来了。我说昨天晚上不对劲呢，这老家伙一会儿嗨声是一会儿叹气儿，这翻来覆去的浑身直拧的麻花劲儿，他就睡不着。再说我这眼皮也直跳，整整我们家就出事儿。你说这自那事儿整这事儿一个字。 老伙计，咱俩可算是天下第一老铁了啊，把我派到国外培训了半年多，外国那玩意儿就是再漂亮，我看着眼生咋看的也不如你好。 谁呢？吴小丽？不能啊，人吴小丽今年才18呀。王彩霞更不能了，那王彩霞跟那女婿杜蜜月还没回来呢。我听听。 哎，老伙计，社会发展，新老交替，哎，我心里明镜知道这是个好事儿，感情上憋不过这个劲儿了呀。我说深更半夜我把老伴甩喽，陪你来，可见我对你的感情不是虚的。咱俩见面见面，让我好好闻闻你身上这股子油腥味儿。 哎呀妈，这是啃上了。这油腥味儿能是谁呢？呀妈呀，指定是食堂做饭的老太婆子。他爱人他俩两地生活，明天要调走了，你妈指定是他，他俩啥时候勾搭上？你说我咋一点，我待会儿再跟你说，我逮着他再说。不许动，你们被捕了。 谁呀、啊、谁呀、 啊、哎呀，吧一跳吧，呵呵，吃吧唧一下子啊。哎呀， 一边拉去。 哎 哎呀，这动作挺快呀，哈！哎，别藏了，出来吧，咱认识认识。啪，这股油腻味儿。 你跟谁说话呢？相声道观的。 别藏了，我都看着你了啊！ 你看着谁了？你别吓唬我啊！ 哎呀，你挺镇静啊！哎呀妈呀，这家一眼没眨，他把枕头还拿出来了。哎呀，这家多么令人麻醉的夜晚呢，哈！哎呀， 我说老伴啊，你咋净说些不着边的话呢？我背着你出来是我不对，是不是？但是这 外边多好啊，挺会找地方哈，风不吹月不高，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啊。 你应该理解我的心情。 我理解，明一大早不就分手了吗？ 对呀、啊，在一块咕噜几十年了，要走要走我得送送啊。 那能不送？太应该了，生离死别吗？ 哎，真是句明白话。 小样啊， 我说啊，来来来，你坐着。老伴老伴过来过来，你坐。 我坐啥？哪有我坐的地方啊？别在那装了，老家伙。我说你自打从国外回来这段时间变了呢啊，那平时也讲究穿戴了，说话还会拿派了，白天不帮我摘菜了，晚上也不陪我看足球赛了。原来你是在国外学坏了，不再说资本主义国家去不得，这才半年的回来你就腐败了。 我的妈呀，你哭啥呀？ 我咋不哭，眼瞅就要奶踹了我那边。 哎呀，行行行行，老板老板，你起起起起起了吧，来来来。哎呀，起了起了起了，来你坐来，你听我说听我说啊，我呀背着你出来是看这台老车床来了。 别在那嘎折了，这车床在这待三十来年用你看呢。 明天一早新设备一到，他就要退位了，知道不？ 你别在那编了，你上国外回来这家给你兴奋的说新设备一到怎么怎么地，说比这旧设备好 啊， 还说一天能给国家创造多少价值。你拿图纸又是写又是画，现在你舍不得了，怎么还来看他干啥？ 那， 你编啥呀？你编这，我指定有女的，我还得找啥？我又不信那事儿的，指定是，出来。 行了行了，别拿电棒找了，我把灯给打开，找。都看见了吧？找，今儿在这屋找不是个女的来，咱俩没完啊！哎，那台那个，那台车窗底下，你再看看。对，那边还有床子，看，找啊，找啊，找啊。 那你急啥？找不着，我跟你闹玩呢。 你看你一进车间，东一榔头西一棒吹的，就这么解释就解释不通，干啥玩意儿这是？ 你别急，那你急啥呢？找不着就算是误会，唰。 没你这么误会的。 哈，啥误会没有呢？那前二年就美国把自个儿飞机用导弹干掉两家，人那么大部分人都没急，你让你急啥呢？真的， 我就说你呀、啊，你白跟我过了三十来年了。 我跟你说笑话呢吗？不是 啊，我啥人你不了解啊？这台老车床可以作证吧？从60年代到现在，我用这台车床我带过30多个徒弟吧？ 那是 啊。 那是 成天成宿的咕噜，手把手的教，我识过什么我呀？ 那没准儿，我不就是你女徒弟之一吗？让你给划拉到手了。 那是咋的？你那特殊情况。 老头坐着。 当年你要不那么死气逼咧追我。我能娶你？ 哎呀，你真有意思，我追你了。 那咋的？ 那时候我一进厂的时候，说在的，我又年轻又漂亮，不像现在这样。那家长得真的，工人们都管我叫厂花。 哎呀呀呀呀！行了行了，你刚入厂不几天，你看你对我那个热情劲儿。 我师傅啊，我打算拜你为师，学车工行不？ 我说小高啊。车工可是又脏又累，你愿意呀、啊？你看大眼珠子一翻了， 愿意，我怎样愿意呀、 啊？我就像你那死样， 反正就这样。 操，你咋那样呢？人家大家都说我嫁给你白瞎我这个人了。 那我咋的？ 你看我长得多漂亮啊！真的，你说你长得脸像大发面饼似的，还不点小眼睛。 你还有点审美观点不？ 咋的？ 我这脸叫发面饼，我们这叫典型的猪肚子脸。 干嘛？真是。 不管咋的，你是不是嫁给我了吧？ 是。我说老头子 啊， 你还记不记得了？从那时候开始啊，咱俩就在车床这面一个那面一个脸对脸的坐着哈。 我是不是就手把手的教你了 啊？手把手，那叫把着呢。我记得有一天你把着我手从下午一点到五点始终没撒开过，那俩就拽着我手。 那是你把着我手没撒开。 你拉倒吧。哎，打那以后啊，咱俩订婚半年，你就要求我跟你结婚。 哎， 咱们结婚的时候就在这车床前面， 给车床还绑了一朵大红花， 是照了一个黑白，是工会主席给照的， 一点都不真了。 是，哎，我说老头子 啊， 哎，过几天咱俩就是银婚了， 纪念日 啊。对，咱们这回照一个大彩照， 在新车床面前照。 对，这回是自动化的吗？不是吗？ 啊，不用手把手教了。 哎呀妈，老头子， 那电脑的， 听说有电钮吗？ 那电脑， 哎呀，那 一噼里啪啦的产品都出来， 那你可省老事了。 那可不， 老头子，这回咱们照相就照那种这边一那边出照片那个照片， 那叫一次成像。 哎，对，咱们也享受享受现代化的待遇， 还是高科技好啊。 那可不。我说老头子 啊， 别想他了啊、哦、 不行， 拉走就拉走， 不行。 哎， 嗯， 听说明天新设备进厂，咱们厂要开什么庆祝大会呀？ 那当然了， 我也去。 你来干啥呀？ 我去给大家演个节目。 拉倒吧，你会啥呀？ 呀妈，你忘了，想当年呢，咱们大会战结束的时候 啊， 你编的我演的表演唱， 那个词儿太老了， 我在家都改完了。 你改了？ 你听见，老头子，你敲鼓， 锵锵锵锵，一锵锵锵。 啊，科技大发展呐、啊，红旗飘如云啊，产品换代是人人有精神呀、啊。看门老头哈哈笑，门口昼夜不断人，嘴儿拉面要人要啊，三班那作业是不用锁大门啊。坏了， 咋的？扭腰了？ 不是、啊，刚才出来咱家忘锁门了。 啊、哎， 妈呀！哎， 刚才我们为您送上的是高秀敏、五福星表演的小品《告别》。提到高秀敏，就不得不提校嫂成功背后的男人何庆魁。何庆魁很早就看中了高秀敏搞笑表演的潜质。当时电视中的小品类节目刚刚兴起，何庆魁凭借自己多年积累的民间搞笑的素材，筹划由高秀敏来表演，使自己的作品能够搬上舞台。话说1986年的冬天，何庆魁创作的二人转剧本《谁娶谁》经过高秀敏的出色加工，在吉林省民间艺术节上获得了一等奖。从此高秀敏与何庆魁的合作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默契。很多人说高秀敏和何庆魁的结合不仅仅是生活上的选择，更大的是事业上的选择。高秀敏通过何庆魁量体裁衣式的设计，使自己的表演才能得以尽情的展现。何庆魁呢，通过高秀敏淋漓尽致的表演，把自己长期积累的素材全部展现出来。1994年，何庆魁创作的小品《包袱》由高秀敏和吉林省曲艺团的相声演员五福星表演。这个节目在深圳举行的全国相声小品大赛上获得了一等奖，高秀敏也因此第一次在全国有了名气。他那风风火火、心直口快、泼辣直爽的东北妇女形象被全国观众接受。这个小品也使高秀敏被中央电视台看中，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1994年，校嫂高秀敏登上了春晚的舞台，与赵世林共同表演了小品《密码》。 那起前可得备点人。同志啊，谢谢你了，再见。 不是再见，我也去在这里搞钱。 那你就先搞吧。 到你先搞。 你先搞吧。 哎，大妈，长辈优先，女婿优先啊，不要客气啊。 我这人咋这么热情呢？越热情也得加小心。你没听人家说吗？他们作案的主要对象就是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三八妇女。 你是第一期用这个机器啊？我跟你讲啊，它有两个口口，那么上面那个口口放卡，上面就出钱， 但是如果你把卡卡放到上面了，那上面就不出钱的。 你说的是上是下呀？ 上。 哎呀， 下呀！哎呀，这不是上吗？这不是上吗？你看，北方人呐、啊、就是这样，上下不分。你不要忘记自己那个密码、啊、 我知道，48832 啊， 48832。 当当当，你这个是我老婆的电话。 查你的电话 啊？ 哎呀，那我的号码呢？ 那你自己忘哪里去了？ 我没忘啊，这我背下来了。妈，你打电话，把我的号码吸到这里头来了。 哎，我就是。 你看他又吸上了，你这。 哎呀，告诉你不要催我，现在这里只有一个老太太。哎，老太太的钱一出来，我的钱马上搞到手。在老地方等我啊。 坏了，放上团伙了。 哎，往哪走啊？钱没有搞到手，你走得了吗？老太太，他妈，密码想起来没有？ 没想，我不取了。 哎，来，刚才都怪我，我来帮你想。来来来， 我不取了。 来、哎，坐坐坐。 我不取了。 哎，大妈大妈，哎，没关系。大妈，在搞钱这方面我是很有经验。 你总干这事儿 啊？ 对对对，大妈，你的门牌号码是多少？ 康庄小区5楼8号那啥锦带派出所。 电话号码？ 666-2323。 哦对。你的出生年月日， 1931年9月8事变，连惊带吓。我妈说生我是早产。 那个，哪一个是你的命？ 哪个也不是啊！ 哎呀，如果这样，那你就麻烦了。 啊，同志，我先生，能让我说两句话吗？ 啊，你说，你说。 人家古人说呀，君子求财取之有道。 对对， 那钱不常花，人常见。 是是是是， 你看你多年轻，多漂亮，干点啥不好？何必走那犯罪道路呢？ 赵雪啊，你说什么？哎呀，真是，哎呀，难怪我太太说呀，做好人都不是随便去做的。那这样，大妈，你呀，想你的密码，我取我的钱。真是好心当做驴肝肺。爸爸，嘻嘻嘻嘻，你看这是什么？ 人民币呀！如果不去帮助你啊，我的钱早就搞到手了，是不是？ 那取走那么多钱，那箱里可能没了。你说我还有啥用呢？连个号码都记不住，你说这不完了吗？ 哎，大妈，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啊！ 那我那号码咋还没了呢？ 你这样会生病的。 那过年等着花钱呢。 哎呀，大妈大妈，你不要着急啊。这样，如果你等着钱用，就先从我这里拿一些去，好吧？ 咱俩素不相识，我哪能用你的钱呢？ 张妈妈呀，你的门牌号码我已经知道了嘛，再说我会找你的啊。就这样啊，好，再见。 哎，不是，回来，我不得说不用。孩子，大妈看出来了，你是好人，真对不起，刚才大妈把你当成坏蛋了。 没关系，你现在把我当好蛋，我很开心的。 你要是诚心帮大妈呀，你就帮大妈想想，大妈呀信得过你啊。 好，我就帮到底了。 帮我想想。 不要着急啊，慢慢想啊。 哎， 啊，你坐。对，你的女儿出国以前，她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纸条啊？还说过什么话没有？ 纸条是想起来了。 好， 我女儿说呀，有一首歌， 歌 最后一句就是我的号码。 什么歌？ 忘了。 哎，那是什么样子的歌？ 就是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啥的歌。 哦，那一定是一首爱情歌曲。 爱情歌曲 儿时里面是有数据的， 还带数字的。 几几年呐、啊？月呀、啊， 日 呀。你唱，你唱，我知道。 我唱， 你背唱。 他在1937年呐、啊，啊，八路军拉大栓呐、啊，瞄了一个准儿，啪，打死一个翻译官。这没爱情，这有人命啊！ 北京， 他三八年那么呼喊，拉大栓那么。 那怎么不行？又要出人命了。再换一首。 39年呐、啊，拉呀嘛拉大栓、嗯，我这大栓是拉不开了。你 我 唱不好，我唱吧。 你唱，来，你给大妈唱，你 没 背接。 你问我爱你，爱你。 这歌不是，你再唱，再唱。 唱有个姑娘叫小芳，谢谢你给我的爱，帮我度过那个年代。 我到去了， 我不说了。我来唱，啦啦啦啦啦啦。 那你别唱了，我好冷，这歌。 大妈大妈你好吗，大哥大哥你好吗，大哥大哥大哥， 我咋还叫杨倩嘞？ 这也不是， 大妈我要不让你上条歌，我当一条都不会唱了。时间不早，我要去赶走了啊，对不起啊。大妈，我再提醒你一句，除了你的女儿以外，还有什么好朋友知道这个密码，去找找他们啊，就这样。 好，哎，对了，就这首歌，朋友，快唱朋友。 行，我会唱。 朋友， 朋友，只要来呀，过。 哎，不是这鸟语的。 朋友再见，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还没找着，你再傻贱呢？你再唱，再找，啊，找，对，找，找朋友，这唱。 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现在你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帮你走走走。 行，就这句，就这 来帮你来走来走， 就这句。 二七三二幺二幺，哎呀，太棒了，太好了，哎呀，坏了，大妈。你的密码我都知道了。 你还跟我说那干啥？你的号码告诉我了，八八八，信信信。 对，信信信。 多好的孩子，就是舌头不好使。 二七三二幺二幺，怎么？你看， 哎呀，难怪这大街上都卡了 OK， 卡了 OK， 这卡呀，可真要 OK 呀。 大哥。 这就是高秀敏第一次登上春晚舞台时表演的小品《密码》。在这部小品当中，高秀敏扮演了一个心直口快的东北大妈。登上春节晚会舞台后，高秀敏逐渐成为了无人能替代的优秀演员，每年她的节目都会成为春节晚会的重头戏，尤其是同赵本山、范伟组成铁三角以后，她的表演更是达到了顶峰。虽然高秀敏离开了我们，但她塑造的那些善良朴实的东北妇女形象却始终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结束了，最后为您送上齐秦带来的这首《花季》，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你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你是不是春天一过就要走开，真心的花才开，你却要随候鸟飞走，留下来，留下来。你为什么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你是不是就这样轻易放弃？花开的时候，就这样悄悄离开我。离开我，太多太多的话我还没有说，太多太多牵挂值得你留下，花开的时候你却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你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你是不是春天已过一定要走，真心的花才开，你却要随候鸟飞走，留下来，留下来。你为什么不愿意留下来陪我，